装点我的生活吗？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比较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近期气温低迷，昼夜温差较大，尤其早晚体感有些冷，早出晚归应该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总的来看呢，今天是个十一出行的好天气。再来重播一下，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4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中国古诗词当中的春夏秋冬、日月星光、阴晴寒暖和霜雾冰雪等等的气象景观，你了解多少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古诗词中气象景观赏析，将古诗词、气象景观还有手绘插图融汇在一起，科学知识和人文情怀交相辉映，滋养着我们的眼界和心灵。节目嘉宾，本书作者江苏省镇江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王艳女士，古诗词中气象景观赏析，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说一说气象。说到气象这个词儿啊，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尤其最近几天大家从11假期的艳阳高照，然后到过完假期啊，从昨天开始这个大风降温，已经感受到了不少啊这个气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古诗词中的气象景观赏析》，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高级工程师王艳。你好，王艳。 你好，主持人刘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说到了这几天北京的天气啊，真的是有挺大的变化的。王艳呢是昨天坐高铁啊从镇江来到北京的。那镇江大家知道是南方，然后北京是北方的天气，你个人感觉是不是前两天镇江的天气还不错，不像北京， 对对对， 大风降温。 我背了好多那个厚重的衣服过来了。 那在你们那儿啊，这两天没有大风降温是吗？ 这两天应该有的。 哎，北京其实前几天的气温是在，我说十一假期的气温应该是在22度、23度左右啊，还比较好。你穿个稍微厚一点的短袖的衣服也可以，然后穿裙子也可以。那镇江十一假期的时候天气怎么样？多少度啊？ 20几度呢，最高。26度这样子 啊，比北京稍微再暖和一点。 对对， 哎，不过啊，我觉得啊，在我们中国啊，幅员辽阔，一般秋季都是很多城市非常美妙的那个季节，至少北京一年四季当中秋季是最美好的，不冷不热，当然大风降温的时候除外啊。你们镇江呢？ 镇江也是，秋季我们也是，非常美的一个 你们那个时候，哎，像南方，按道理说就是北京啊，觉得一年四季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但总感觉南方一年四季都收获。你看北京，水稻，就是到秋天的时候，收获，然后小麦也是，但是在南方的时候，有的一年好几季呢，对吧？ 嗯，应该差不多吧。 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说到的啊，说到的是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高级工程师王燕呢，他呢是来自江苏省镇江市气象局的一位专家啊，所以呢其实这本书和镇江也有关系，因为最早开始的时候我听说啊，王燕好像那时候原打算就只写镇江，对不对？ 对对对。 怎样啊把这个这个天气啊从镇江然后扩充到全国呢？ 因为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这个镇江诗词在气象科普宣传中的应用。 嗯， 然后呢这篇文章呢后来被这个气象出版社看到了，然后气象出版社的这个就联系我，让我就是写一本这个关于古诗词中气象景观赏析这本书，来进行更好的进行这个气象科普宣传。 嗯，所以就是从本来想写镇江，就本来其实已经写了镇江了，然后开始写全国了。 是的。 哎，但是啊，为什么选择古诗词这样的一个切入角度呢？其实谈到了气象知识啊，大家因为天气预报是很多朋友的这个每天的必读项目、必看项目、必选项目，它并不陌生。当时怎么选择的这样的一个古诗词当中的这个气象天气呢？ 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古诗词呢，它是这个， 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忘了，这书看了一看，就是书写了很长时间了。 对，也大概有一年时间了。因为这个融汇诗词的这个气象，进行气象科普宣传呢，能够让人们了解祖国的山水之美呢，和这个各地区的天气气候，可以让这个气象更加生动。同时也传达这个中国的文化魅力，让这个气象和文化相辅相成，交相辉映。 大家听到你翻稿的声音了，自己写的书忘了， 有点紧张。 哎，第一次，虽然啊是一位非常专业的气象工作者啊，但是可能做节目是第一次吗？ 之前在镇江也上过一次那个电台节目， 所以还这么紧张吗？ 对对对。 好，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啊。谈到这本书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原本呢是从这个镇江。想开始写镇江这样的一个内容，也确实写了一篇小文章。之后是气象出版社的专业人士啊，看到这篇文章了，所以约稿，对吧？ 对。 当时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看到了这本书。其实王燕不仅仅有你，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李超啊、房小怡啊等等的一些作者。当时你们几个同事一起写的这本书， 是的， 是你拉的队伍是吗？ 也不是我拉的队伍，是那个气象那个北京，气象那个学会的高迎新，他拉的， 那这几个你们的这本书的编纂的成员啊，你都认识吗？都熟吗？ 不是很熟。 那你们的这个工作是怎么分配的呢？ 这本书呢其实本来是一部那个就是丛书，是古诗文中的气象魅力丛书，是由这个高迎新牵头的，这个后面还有两部，一部是这个叫 大家如果是拿到这本书啊，古诗词中的气象景观赏析的话啊，另外两本书呢是古诗词中的气象味道以及成语中的气象故事，对吧？ 对对对。 一看就是编书时间太长了。可是书应该是最近出版的，并不是 七月份。 对啊对啊，还是一本新书呢。当时你们几个人有没有分工呢？ 当时 主要作者肯定是你。 对对，我是先负责写出这个整个稿子，然后大家就是分篇章进行这个进行修改校对。 那你觉得 如果啊，用我想想啊，用作者的角度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写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你觉得怎样跟大家做介绍呢？ 嗯，这本书呢，它是这个 我作为读者的角度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其实拿到这本书以后啊，我觉得挺吃惊的，是为什么呢？因为原本觉得呢，一位专业人士啊写到的这个气象景观，哎，会觉得比较生涩呀，或者里面有好多的专业名词。但是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吧，我会发现啊，居然是很通俗的一本书。比如说在这本书当中写春季，他是这样说的：春季是一年四季的第一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春天气候温暖适中，中国内陆大部分地区有降雨，万物生机萌发，气候多变。还有啊，虽然到了春天，但是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很冷，依旧是白雪却嫌春色晚，故川庭树作飞花的景象，很美的文字。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书的作者，主要作者王燕居然是理科生，所以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特意问，我说你学什么的，他告诉我他学大气物理的。这么美的文字啊，当时在写的时候怎么想的呢？我觉得第一通俗易懂，第二文字特别优美，所以你在写这个文字之前啊，有没有一些想法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当时其实也是到图书馆找这个诗词的书， 嗯， 然后就是也是一本一本的在那儿翻呢， 嗯， 看看哪首诗里面都有哪些气象景观，就把它就是提取出来 啊、哦。先是去图书馆去翻这些书是吧？ 对，因为找这个中国的古诗词嘛。 哎，那可是你刚才说写这本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里面算上了就是去图书馆翻这些资料的时间了吗？ 包括在内 啊、哦，找了72首比较著名的古诗词。 嗯，对，哦、当时就是也不止找了72首、嗯，最后就是找了一些比较经典的，就是把它留下来了。 嗯，我刚才跟大家说到了，我作为读者啊，第一，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感觉到这本书的文字、啊、特别美，而且通俗，而且能够让我得到一些知识，应该是很多很多的知识。对于我这种气象盲来说，我觉得这里面很多的内容都非常非常新鲜。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在每一个季节的时候，比如说写春季，他会把春季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呢，会有和春季有关的这样的诗词。另外特别重点呢，我觉得很多可能上学的朋友会特别喜爱这本书，后面呢还会把这首诗词，比如春雪这首诗的作者，然后呢还有这首诗当时的创作背景，然后这个诗词的意义，还有我觉得这前面几项大家如果从网上去百度可能很容易，但是后面重点来了，就会把这首诗词当中的气象景观做一个介绍，而且这个介绍当中呢还分了，比如说像我们中国的24节气，还说到了比如说像俗语当中的一年之计在于晨，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然后还有立春等等的，包括呢还有气象学的，比如说啊像温带啊暖温带啊，然后幅员辽阔，然后这个地区这首诗当中描绘景象啊，是南北气候差异的体现啊，等等等等。总之吧，看过这样的一小章节以后，我突然会发现啊，我的整个的这个原本是想看气象知识，但是呢，看过这样的一小段之后，我会发现啊，我的这个思绪跟着你书中的描写，已经在祖国大地来回的穿越了好几次了。所以会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深深感受到祖国真的是很大很美啊，很壮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对，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中国古诗词当中的春夏秋冬、日月星光、阴晴寒暖和霜雾冰雪等等的气象景观，你了解多少呢？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古诗词中气象景观赏析，将古诗词、气象景观还有手绘插图融汇在一起，科学知识和人文情怀交相辉映，滋养着我们的眼界和心灵。节目嘉宾，本书作者江苏省镇江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王艳女士，古诗词中气象景观赏析，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古诗词中气象景观赏析》。而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啊，非常腼腆的一位美女，这本书的作者王艳女士，来自气象局的一位高级工程师。可以这样说啊，你在之前跟王艳交流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写书写得非常好，然后行家，但是好像跟大家一起沟通总是觉得特紧张，现在还紧张吗？ 现在好一点了。 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啊？这本书呢是讲了有气象学的知识，有古诗词的知识，然后呢还谈到了很多比如气象景观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王艳当时虽然说是古诗词当中的气象景观啊，是有出版社跟你约稿，可是呢这样的内容的构成啊，还是你来组织策划的，是不是？ 当时跟气象出版社的这个一起沟通的。 哦，那你们当时是为什么想把这样的几部分的内容放在一起呢？ 因为这个主要是想写这个气象景观嘛。 嗯， 因为气象景观主要是讲这个春夏秋冬， 嗯， 晨昏晓夜，日月星光，红霓运盛，阴晴寒暖，风雨渊源，以及这个霜雾冰雪等等。嗯，所以就想把就是组成这几个章节来写这个气象景观。 嗯，挑的72首诗也都涉及了这些的内容，是吧？ 对对。 其实啊，我们大家现在看到啊，这本书会觉得并不是很瘦的一本，并不是很厚的一本书，但是在当时编写的时候，因为你要把所有的内容特别分杂内容对到一起，这也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呢。 就是找诗词的过程呢，也耗费的时间也比较长。 嗯。 因为你要找到这个每一部分相对应的诗词 啊，那真是你一句话一个字一个字的找哈。 就是每一个诗词就这样一篇一篇翻过去吧。 嗯 嗯，一篇一篇的找 啊。哎，那当时你说了，成书的是有72首古诗词，但其实当初挑选的比例要多，你还有印象没有？当时挑选了多少首诗词啊？有 具体的也没数过。 嗯。 可能有的时候在看的时候觉得不是很适合，就直接就把它删掉了。 嗯，所以最后呈现的这72首诗啊，都是精挑细选的。基本上啊，有没有一些你们挑选的原则呢？ 嗯，这个倒没有。 我个人感觉好像都是名家名作似的。 古人写的这些诗词都是，我觉得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啊、哦，你看我看到的前面的大多是苏轼的作品，然后韩愈的，然后是比如说真是韩愈的作品还是比较多的。我觉得选了这样的一些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诗词，也便于大家理解吧。因为我知道中国的古诗词，如果你去翻啊，并不是唐诗300首，而是那唐诗里面只挑了300首，人家有几万首呢。 对对对。 而是流传比较广的，大家比较容易去理解的这样的诗词，是你我个人感觉更像是你们的选择范围。 而且这些书呢，这些这个诗词呢，有好多都是现在就是中小学生课本里面要求的。 嗯嗯，也是给大家做了另外的一种知识的普及吧。 对， 我觉得大家如果是以前有一句话叫看云识天气，现在看古诗词识天气，又了解了这个天气的情况，又对古诗词的学习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其实小朋友们看起来，或者是上学的朋友看起来，我觉得好处更多。 是的，因为他们毕竟是他们平时课文里面接触过的这些诗词，所以他们可能更容易看得进去。 在这本书当中啊，有蒙曼教授的啊一段，应该是叫做推荐序吧，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他就说，我想一位如此年轻的女性气象工作者能够这样兼顾古典和当代、科学和人文，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我也衷心希望这本融汇了古诗词的气象科普作品能够像杜甫笔下的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让气象知识和人文情怀交相辉映，共同滋养我们的眼界和心灵。当时看到蒙曼教授的这样的一段话的时候啊，王燕怎样的心情呢？ 我就是没想到蒙曼教授能够就是给予这么高的评价，还是非常开心激动的。 当时这本书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就已经把这个刚刚完成初终稿的时候就已经把这本书的这个书稿给到了蒙曼教授了。那是你的好朋友吗？还是出版社的同志们帮你一起找的蒙曼教授写的这本书的推荐序呢？ 是这个出版社的这个帮我联系到的 啊。你是不是也特别惊喜？没有想到给了你这么高的一个评价。 对，也没想到蒙曼教授他会同意。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其实当时我拿到这本书，对比现在很多的出版社的书籍啊，都是那种精装本，然后厚皮儿，然后印刷特别精致，可能呢这本书的外表并不是那样惊艳，但是真的打开这本书以后啊，看到这个本书的文字以后，觉得哎呀真有趣儿。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成年人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突然就感觉第一，了解我们的祖国、是非常非常幅员辽阔的，第二呢会发现古诗词当中那些描绘真的很美也很精准。那关于这本书啊，在编写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一些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有趣的事儿呢？ 这个当时这本书编完之后了，就是给这个设计公司设计。当我看到这个设计出来的这个书的这个样稿之后，也觉得眼前一亮。这个设计的就是特别美，这个封面上是这个梅花， 整个的封面是白底儿，但是呢有一个主题色是红颜色的。 对对，然后就是梅花，寓意呢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嘛，就是说我这个编书的过程也是非常的艰辛。 没错。 对，然后这个书的书名呢，这个是用那个糖葫芦传承的，也就是糖葫芦嘛，也是北京的一个特产吧。然后就是用糖葫芦把书名串起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书的这个背后呢是印着这个蒙曼教授的这个序。 序当中的一部分的、 对，也是就是无论从这个作品这个创意方面还是内容方面，都是得到了这个蒙曼的好评。 哎，我想啊，蒙曼教授为什么啊给你这本书啊有这样高的一个评价，也是因为蒙曼教授之前写过的一本书叫做《四十之诗·蒙曼品最美唐诗》，这里面呢也把唐诗和四季也搭配到一起。但是我想啊看到你们的专业人士的搭配之后，大家会由衷的发现啊，王燕的搭配真的很美很美，也让大家对这种科学知识、人文情怀，还有这种气象景观的这样的一个跨界的柔和，会觉得很新奇，所以才会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很高的评价。其实看到这本书里面啊，我原本想到的是一本气象景观的书，应该是很专业的书，但是我没有想到里面好多这样的手绘的啊，这样的小插图，也给我感觉非常的有趣儿。比如说像在这本书的页面当中，早发白帝城里面就划船的两个划船有一艘小船，上面有两个小人嘛，一个是划船的船夫，另外呢是白居易，很萌的这样的手绘的插图有很多。当时这个手绘插图是出版社建议的，还是你当时有这么一个想法呢？ 当时也是出版社建议我配上这个插图会更加生动嘛，形象。 插图谁画的？ 是我自己画的。 啊，你自己画的？ 画的也比较粗糙简陋。 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很萌，然后又有中国那种古诗词的意境，我个人非常喜欢。如果以后我出书，现在先邀请你给我画插图啊。 没问题，这话画的不好。 这本书的插图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古诗词中的气象景观赏析。在音乐和广告过后啊，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这一内容，继续来了解气象知识。

来自江苏省镇江市气象局的高级工程师王燕女士，特别腼腆，书都写完了，然后呢想她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她的一些想法啊。她说她不太会说，但是她跟我说了书里面气象志她特别熟，所以接下来时间当中啊，既然谈到这本书，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气象知识。哎，在说气象知识的时候啊，既然叫古诗词中的气象景观赏析啊，所以咱们跟大家先来说一说，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大家可能听到过几次片花当中的说到的两句诗：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以及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这两首诗当中的气象景观是什么样的呢？然后说的是我们国家什么地方的这个气象的景观呢？ 这个北风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呢，它是这个诗词的意思呢，是乌云像打翻的黑墨水一样，还好并没有遮住所有的山头，大雨激起的水花如珍珠一般的飞溅入船，忽然间呢狂风卷地而来，把雨吹散，风雨过后西湖的水碧波如镜。那么这个第一句写的是云，第二句写的是雨，第三句写风。翻墨呢指的是打翻的黑墨水，形容云层很黑。白雨呢指夏天的这个对流雨的特殊景观，因为雨点大而且猛，在湖光三射的这个衬托下显得白而且透明的。 哦，诗人的描摹非常的逼真，让我们一下就通过这样的两句诗把这一个这还是挺激烈的一个天气，下大雨呢，然后给感受到了。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气象信息，这首诗当中啊又有气象信息，还有活泼的诗意。那么另外那一句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这一说到了胡天大家就能知道了，这是又换了其他的一个地方了。 对，他写的是这个描述的是这个冬季的一种灾害性的天气，寒潮。那么寒潮呢，它是指的是这个冬半年来自极地或者寒带的这个寒冷的空气，像潮水一样的大规模的向中低纬度的清晰的活动。寒潮来的时候呢，气温会急剧下降，并且伴有大风和雨雪天气。 刚才我们在片花当中啊听到的这样的两句诗词的气象景观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啊，接下来王燕说了，说跟大家讲一些气象知识，做一些宣传。那在这本书当中呢，其实也分成了春夏秋冬。 对， 我们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其中的一些内容吧。我们要从哪开始说起呢？说一说春夏秋冬好不好？ 好的。那么讲一讲春夏秋冬。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呢就像一个陀螺一样，它是不断的旋转的，同时呢它又绕着太阳旋转。地球这个陀螺呢，它不像生活中的陀螺，它是垂直于地面旋转，而是它跟这个转轴与黄道面呢呈66.5度的交角，因而呢一年之中这个一个地方呢接受到的太阳辐射会有规律的变化，从而呢就形成了春夏秋冬寒来暑往。这个四季划分有多种方法。这个由于我国的这个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各地的气候千差万别，当南方各地已是万紫千红、春色满园的时候呢，北方地区呢还是白雪皑皑、冰天雪地之时。我们在气候学上呢，就通常应用这个候，指的是五天，这个平均气温呢来确定四季的转换。 啊，一候是五天。 对。 哦。 就是这个候平均气温如果高于22度。就作为夏季的开始，低于10摄氏度呢就作为冬季的降临，那么介于两者之间呢，天气不冷不热的时候呢就作为这个春秋两季，上半年是春季，下半年是秋季，一年四季呢岁月更替，四季有情，诗人有意。我们来看一下春季吧。那春季呢是一年四季的第一季，它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春天气候温暖适中，中国内陆大部分地区有降雨，万物生机萌发，气候多变，乍暖还寒。那么虽然到了春天，但是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很冷，依旧是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的景象。这里面我们 讲一讲春雪这首诗吧。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这首诗里面的这个气象景观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新年呢，就是指的是农历正月初一，立春呢在公历每年的2月3号到5号。那么为了更好的掌握季节的变化，知道农事活动呢，我们的祖先就根据太阳的运行位置，将每个季节呢分成六个节气，又将每个节气细分成了三候，这样一来便有了24节气以及72候。那么人们常说这个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立春呢就是24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立呢是开始的意思，春就是春天，立春代表着春天的开始。那么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的景象呢，正是我国这个南北气候差异的一个体现。 哎，刚才呀，王岩跟大家说到了这首诗啊，春雪其实是一年四季当中的应该叫乍暖还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还有啊，说到了一年有72候啊，那个候你们专业人都念候是吗？ 啊、哦， 我查他发音了，字典里面他都标注年气候的候， 气候的候。 为了这个让大家能清楚到底是哪个字儿啊，其实就是气候那个候，但是专业人士都管这个发音叫候。你们平常报天气的时候也这么报的是吗？ 嗯，平时72候。 好，一个小插曲啊，回来，刚才说到的是一年四季，四季有情，然后诗人也有意。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春天的这样的一首诗，名字叫《春雪》。那说到了这个，既然说的是一年四季啊，那春夏秋冬，夏季是哪一首诗呢？ 夏季就选这个，夏至。那个夏季呢，它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的时节。 嗯， 这其中既有内陆地区的干燥酷热，又有沿海地区的潮湿闷热。 嗯， 但夏季的天气绝不能用一个热字可以概括， 那就是太热。 夏季呢，也是一年中天气变化最剧烈、最复杂的时期。 嗯，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呢，也主要集中在这个夏季。这个各种灾害性的天气呢，如这个雷电呢、冰雹、雷雨大风、洪涝、干旱、台风，也多发生于此时。 哎，在这本书当中啊，夏季选的是《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太热的夏天来了。 这个里面讲的是这个夏至节气啊，夏至是24节气之一呢。它在每年的阳历的6月21或者22号。 哎，差不多就是那几天嘛。 对，我国古代呢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是这个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半夏呢，它是一种喜阴的药草。 嗯， 因为它在中夏的沼泽地或者是水田中生长，所以得名。由此可见呢，在这个炎热的中夏，一些喜阴的生物呢开始出现。那么就是夏至到荷花开这么一个节气吧。 不过在这首诗当中啊，它写的是西湖的六月份，典型的又是一个南方的这个地理位置嘛，所以那个时候的南方的气候和我们北方有区别吧，应该有也都挺热的，那时候应该是南方比北方稍微热个3-5度左右 差不多吧。北方这边 北方的六月份，我记得我家里面五月底六月份就已经开空调了，已经很热了。 六月底啊？ 六月初的时候嘛，就已经开空调了嘛，就已经挺热的了。 哦，差不多吧。 要说热，嗨，现在南北方都一样，都挺热的。但如果要说冷的话，恐怕北方比南方就冷很多了， 而且北方比较干。 啊，北方干，你到北京这两天，尤其这两天其实北京刮风，我觉得你感觉应该更明显， 比较干，真的。我们那边是湿冷，这边是干冷。 人家一说到这个南方北方，就是在 北方的时候，虽然冬天也冷，但有暖气，然后你会有感觉，就是到大冬天的时候，虽然出去很冷，但回家以后是温暖如春的感觉。但是在南方就是阴冷阴冷的那种感觉了， 对 吧？对， 我们那边没有暖气。 刚才我们说到了到春夏秋冬到夏天了，那转眼啊就已经到秋天了。北京的秋天非常美，在这本书当中，在古诗词中的气象景观赏析当中的秋天也特别美，有秋词两首，对吧？ 嗯 嗯，在这本书的21页就谈到了秋季。 那么进入秋季呢，北方冷空气不断的侵入，但势力不是很强，常在我国北方呢形成秋高气爽的天气，就像前两天，对吧？然后华西常有绵绵秋雨出现，秋季的气温呢会逐渐下降，但是一般比这个冬季来说还是高的。 嗯 秋季也是最容易引发诗人无穷诗意的季节啊。色彩斑斓的这个词汇都在秋日诞生。嗯这个秋天呢是抒怀的季节，游子思乡呢成为主唱。然而这个刘禹锡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却另辟蹊径，一反常调，否定这个前人悲秋的观念，他唱出了一种激越向上的诗情。 刘禹锡的这首诗他当时写的时候是在北方还是南方啊？ 他当时这个我看 他应该是被贬廊州的时候写的，但是廊州在什么位置呢我还真不太清楚。 他是洛阳人， 可是他当时是 被贬廊州， 对，被贬廊州的时候写的这首诗。哎咱先不研究这个廊州的这个地方，咱先说一说啊。秋高气爽，正好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天气嘛。为什么会有秋天的这种秋高气爽的原因？这种情况形成呢？ 这个秋天的天气秋高气爽，主要有两个原因呢。一个是经过夏天的这个雨季的洗礼之后啊，使得秋天在这大气的这个四季中最为纯净，空气呢也最为清新的。因为我国。在这个许多地区呢，在雨季呢都在夏季，大量的降水它清洗了天空中的这个尘埃，使大气的这个透明度大大提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进入秋季以后呢，这个由于北方冷空气的势力加强，一次次的这个南侵的这个干冷空气啊，就使得这个夏季一直在我国上空的暖湿气流，向南方退去。天空中的这个云也减少了， 所以就是说，如果是想要秋高气爽这样的一个天气，应该是在北方才会有的，对吗？ 南方也会有啊。 哦， 秋天都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一个季节了。 北京的秋天啊，我小的时候啊，我感觉下雨还比较多，但是现在呢，就觉得雨水特别少。南方的秋天呢， 南方的秋季就是在这个10月份的时候雨也比较少的， 也比较少的是吧？ 对。 好，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春夏秋冬的秋，那转眼之间来到了冬天，好冷好冷好冷。 冬天呢它是一个静寂的季节啊，更是雪的一个世界。 所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样的诗句啊，让大家一下就把冬天的这个景象啊，这个飞雪的景象，给感受到了，就是非常冷。 对，秋季 非常冷， 秋季是很短暂的。 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中国古诗词当中的春夏秋冬，日月星光， 阴晴寒暖和霜雾冰雪等等的气象景观，你了解多少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古诗词中气象景观赏析，将古诗词、气象景观还有手绘插图融汇在一起，科学知识和人文情怀交相辉映，滋养着我们的眼界和心灵。节目嘉宾，本书作者江苏省镇江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王艳女士，古诗词中气象景观赏析，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今天跟大家带来的这本书籍的名字叫做《古诗词中的气象景观赏析》。刚才说到了，在这本书当中呢，写了有包括春夏秋冬等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个气象景观。那说到了冬天，也说到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时候下雪了。哎，在冬季的气象景观比较显著的气象景观都有哪些呢？除了下雪，下雪可能是大家想到冬天的一个最显著的这样的一个天气象景观吧。 是的，大家都盼望着下雪 但是不盼望寒潮。 对，寒潮的话它是冷空气侵入的之后造成的降温幅度一天之内达到10度以上，并且呢最低气温在5度以下，就成为一次寒潮过程。 那在这本书当中啊，有没有描写寒潮的诗句？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对吧？有， 对，就是那个北风卷地白草遮，胡天八月即飞雪。 但那个应该已经都是中国的大西北的这样的一个景观了。 对， 是吧？他离开，这首《别董大》，也是描写的寒潮的。 它是描写的这个雪，里面讲到雪。 谈到的是雪。 他说的这个，这里面千里黄云白日喧，北风吹雁雪纷纷，讲的是落日黄云大野苍茫，只有北方冬日才有的景象。这个诗里面涉及到的这个鹅毛大雪，其实并不是指的是单个的雪花，雪花从空中云中下降到地面，因为路途很长嘛，所以很多雪花容易这个互相攀附合并在一起，由这个许多的雪花粘在一起，甚至经过多次的这个合并，就形成了这个大雪片，也就是我们说的鹅毛大雪。 哎，我一直以为啊，只有来了寒潮的时候才会下雪，看来并不是只有来寒潮的时候才会下雪，是吗？ 对对 啊，只要气候条件可以形成雪花，就会下雪。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啊，这个春夏秋冬，当然在这本书当中啊，谈到了气候气象景观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不能够跟大家逐一的这样的详细的讲解了，但是可以聊一聊其他的一些内容啊。我们刚才既然说到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啊，那么中国真的是幅员辽阔啊，那么是不是东西南北啊，他们的春夏秋冬都有着比较大的一些差异呢？我们简单的听一听气象专家王艳的介绍。 大概这个 应该是北方，比如说要是说暖和起来的话，北方肯定是要比南方暖和的慢。通常应该南北方的节气吧，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很多朋友都会背那个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霜雪雪冬小大寒。我觉得如果是按照这个节气来看的话，你看北方嘛，北方黄河流域，南方长江流域嘛，肯定是长江流域明显的要比这个黄河流域的这个节气，我觉得至少要早一个节气到，我真是觉得要早一个节气到两个节气的感觉。 对，因为这个南方温度比较高，这个北方温度， 咱们还不用说那种纯南方，比如说像海南啊，那样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的，然后咱们就说就是黄河流域和这个长江流域其实也有挺大的区别。 它也是这个，比方说气候也是，自这个南向北，都是逐渐进入这个，比方说春季也是南方先进入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南方和北方是以秦岭作为分界线，对吧？应该秦岭以南就是南方，秦岭以北就是北方。 对， 越接近秦岭，其实南方和北方的差距越不大，然后离秦岭这个划分线越远，也就是越靠南或者越靠北，这个气候划分就会很大。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啊，大家如果看古诗词中的气象景观赏析当中啊，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是南方人或者是北方人，可能看起来感受会不太一样。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王爷？ 嗯，对，因为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生活的这个就是区域吧， 嗯， 就是通过看这本书呢，会有更加深刻的印象。 哎，说到了生活的区域啊，你生活在镇江，镇江的春夏秋冬什么样的？ 镇江的春夏秋冬， 我还真没去过镇江， 也是四季也是比较明显的嘛， 四季分明。 嗯，对。 哦，那 是春天跟秋天就是比较短，夏天跟冬天比较长。 你觉得从什么时候开始镇江就进入到夏天了，就热的要穿？ 从五月中下旬吧，这样。 五月中下旬一直持续到十月份。 不是十月份，一到九月吧。 九月底哈。那其实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啊，四五个月了，已经四个半月了。 夏天就是冬天特别长。 然后秋天呢，秋天也就是 秋天比较短暂， 十月份十一月份。 嗯， 其实跟我觉得跟气候现在极端气候出现的比较多有关系， 都差不多。 你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个是在不仅仅是全国范围啊，全球范围也都是这样的。 对， 我们刚才跟大家其实一直都谈到古诗词中的气象景观，可能更多的都说的是很美的古诗词，然后呢把这种气象景观都描摹的啊特别的准确，让大家一下就能到达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但其实这本书现在我们刚才说到，现在极端的天气越来越多，对这种防灾减灾啊，对我们大家对气候的认识也有着很大的帮助。关于现在的气候的情况啊，给我们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吧，王燕。 气候的情况现在现在全球也是在变暖啊。 气象灾害，你个人认为现在气象灾害包括前几天的那个台风，我看到南方啊，像香港啊，然后还有这个广东省的很多人都把那个窗子都已经钉上了。 台风是吧？ 对啊对啊对啊， 对，今年台风影响的就是比较多， 感觉好像是一个这个特别厉害的台风刚走，然后另外一个接着就要来了。 对，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这样的一本书呢，其实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气象科学，然后呢防灾减灾这本书当中也谈到了一些内容。其实 防灾减灾，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寒潮啊，大家就已经注意到了，就是寒潮会对这个整个的城市或者是对这些农业种植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你了解了这样的一些气象知识的时候，如果你以后在这些领域工作的时候，可能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啊这样的问题的发生。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内容，哎，再说最后的一点啊，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就是王燕，你作为一位气象工作者，将深奥的气象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便于让大家看懂啊，就包括这一本书当中的很多内容都通俗易懂啊。那么你是有着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比如说应该叫什么呢，标准吧，然后给大家做的转换呢？因为我真是觉得这本书，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看起来，我觉得一点压力都没有，非常的轻松。那么当时你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就是作为一个气象工作者嘛，他就是主要是讲把这个气象知识给传播出去，我们就要用这个比较通俗易懂、大众容易接受的这种语言方式，能够让大众了解更多的气象知识。但是呢我们这个古往今来的诗词呢它比较多啊，其中涉及气象呢也是很多很多的。那么这本书呢只能选取一部分的诗词进行这个气象知识的提炼。只能是管中窥豹。那么在实践中呢，如何运用诗词进行气象知识的这个普及呢，更需要我们这个气象工作者的那个不断的学习和进一步的探索。需要我们气象人呢一以贯之的这个坚持和努力。在今后呢，我想就是